家好 啊，真系又要讲下呢个法律啦。咁啊，即系呢个礼拜又出现一个新嘅潮语啊，叫做 go coming， 英文啊叫译做 shopping revolution 啊，即系香港人啲创意你去边度揾啦，系嘛？即系俾人收咗个土啊，收咗个区之后啊，嗰啲咁嘅啊，我呢度都讲过啦，啲咁嘅。啲咁啊，阻差办公啊，啲咁嘅，即系违反禁制令嗰啲，嗰啲藐视法庭啊，全部勾晒，咁啊，嘘一声，啲人就吓、啊、变为咧，即日变为咧，即系行街革命啦，咁啊，购物系嘛，所以叫做购物咁啊，购物啊 ，and then 仲即系英文译埋 shopping。revolution， 咁我觉得英文译得几好嘅，即係如果呢个 term 可以拎去世界上高，即係其他国家都讲下呢，咁即係吓亲好多人啊，原来行街购物可以构成嗰种革命，咁香港特有，因为香港啲人啲创意真係犀利。好啦，咁呢咁乜都要讲下法律㗎，咁究竟抠污会唔会构成啲咩法律问题呢？梗係会啦，因为我哋香港嘅抠污系一种革命㗎嘛，革命定係有啲啊即係非理性同埋暴力出现㗎，係咪少少暴力啦，又唔好话暴力嘅。好啦，咁出现即係唔系警察有暴力㗎。因为我成日都讲啦，暴力系指伤人㗎嘛。只要攞棍系咁勾，你唔系伤人系乜呢？亦都伤咗好多人啦。虽然仲未有咩重大伤亡出现，咁我真係唔好彩，好咁靈丑嘅靈啦，丑嘅唔靈好嘅靈啦，且迟早嘅啫，有人剥瓜咗，或者调返转嚟有人攞石头掟差人，掟死一个半个咁，呢啲你係咪真係要有你先肯停呢？咁香港差人真係荒谬啦，即係混账啊，好差好差呢个处理方法。咁用剥人去同埋拉人啊，咁啦即係有位哥哥，即係今日星期依家星期六呢就报案嘅，即係正式报案，开头啊俾个警司打棍嗰、那个。咁啊其实佢仲可以经呢、这个自己啊，你睇下公民党嗰啲帮唔帮佢啦，依家要用大律师啊，即係 section 14, 即係正式即係全当时嘅，如果有人做证咁啊都够㗎啦，佢自己做证同埋加呢个有片啊，咁多条人影到，如果有两个市民出嚟做证咁更好啦。咁就直情可以刑事告个呢个警司，咁即係伤人罪，係 ,OAP, 即係不定用使用暴力引致他人身体受伤啦，即係用暴引致他人受伤嘅罪啦，咁呢个係都可以有严重。咁就算好唔严重，即係轻轻告入咗咁样，首行委都好啦，佢都大件事，佢就冇咗个长粮嘅会，咁好多人就话要咁样，即系咁一生服务，竟然临尾一棍又冇咗个长粮，咁啱唔啱咧？咁样，如果你搏死咗人，你会点咧？个个都话啱啦，系嘛？唉，搏伤咗佢啫，咁、那个话唔系啊，咁好惨啫，冇咗份粮，唔可以咁讲噶嘛，系嘛？咁呢个一个法律问题啦，我觉得就可以自己私人刑事起诉佢嘅，香港都冇试过。不过我记得嗱，呢、这个喺Magistrate Order Section 14公民嗰个 citizen 可以有一个刑事，即係自己去 start 一个刑事行动。以前好似介绍过添。咁但係呢就係、是、政府係可以律政所以干预同埋介入㗎 ,take up 嗰件案。咁然后佢 take up 咗之后做咩佢可以唔告啊，就係咁。咁但係呢你如果佢 take up 唔告呢，咁就当然有一个政治问题啦。咁而家将呢个律政司呢个袁国强咁轻将啲啊法律攞嚟政治化㗎，咁咪等佢政治化一啲添囉，係咪再一次突显佢嗰个契弟啦，係咪咁啊，呢、这个另一个问题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多问题就係呢两日呢就好多人俾人拉嘅。我讲星期六即係星期五晚最精彩啦，係咪即係 so far 最精彩。即係俾人打俾人拉。咁佢係好成个过程，我哋睇到好多片啦、啊、我都喺现场见过添啦。即係拱两拱咁跟住佢嘈咁叫你走你唔走佢就放埋你拉。嗱，我话提醒大家呢个纯粹一种恐吓手段，一种恐吓手段，威吓手段。我技术上讲啊，你点样可以告得入一个人非法集结呢？大家记住，除咗有三个人以上啊，呢、这个已经有得拗。我一个人喺行街，你点知我三个人集会紧啊嘛？咁啱侧边有人唔关我事嘅。其次就系你有个行为，即系话呢个被告非法集会有所谓扰乱公众安宁行为。 而系嗰个标准系一般人觉得你好问题大嘅。咁嗱 ，so far 你我大家点睇都好啦，最多就系闹下差人啫，唔可以当系一种 breach of peace 啊，差人咁恶，凶神恶煞，跟住用武力揿人，咁成个过程好过分。咁咧过分得嚟咧，而我相信冇边个官有啲逻辑咧都会同情，呢、這个就系一种 breach of peace。咁有时喺街度闹警察就已经系构成非法集结、非法集结呢个好严重嘅罪行，咁我相信好荒谬嘅。咁嗱，就咁就系已经唔够料告啦，已经唔够料告。其次咧就系仲有其他嘅疑点噶，你睇到佢个逮捕过程其实全部系犯，即系违例、违反即系 common law 要求啊。因为第一时间就要 caution 嘅，我都未见有 caution 过，多数揿住人，跟住啦啦啦闹人啦，咁然后就掹咗人上车，就冇嗌咩唔系事必你讲啊，即系同埋根据边条法例逮捕你啊，佢哋连呢啲都系漏咗嘅，分分钟。咁啊，好乱噶，其实成个过程。咁咧就净系呢点咧，令到佢根本就几难告。嗱，仲有一样大家可能冇留意啊，根本就冇人被告过呢几日以嚟。系当然啦，系清场嗰日咧就有十零个就话要即系高调啦，包括学联个啊黄之锋啊咁啦吓，快必啊等人啦，即系呢啲有名有姓嘅咧，佢高调去十零个就过庭啊咁成，但其他人都系冇嘅。点解呢？其实嗰个司法程序系相当大嘅，即系你要告一个人系好复杂，要告得入先有用嘅，告唔入咧，仲俾人上诉踢甩咧，就麻烦啦。所以其实佢唔系比较有把握咧，或者系即系就算有把握啊，你个文件程序啊，揾律政司研究案情啊，其实系相当烦嘅一件事嚟。咁咧，佢哋根本就冇条件做。好啦，如果你睇呢两万勾引起嘅拉人事件咧，好多时都系啲人最多你话喂。咁饮醉酒行街都会啦 ，V 个鬼叫啊，咁样最多系 V 个鬼叫啫，系嘛？咁你当然有啲人啊拉咗啲垃圾桶出街啦，咁你话堵塞唔系堵塞咯？咁堵塞唔系一种好严重嘅刑事问题，掹翻开佢咯，系咪？我一时饮咗酒 high 或者我一时兴奋，做少少失常嘅即系一啲顽皮行为嚟嘅啫，其实系吓，咁你又话拉又告告咩啫？你冇得告，系咪？行为不检咁样，好啦，你个行为不检，仲有好多嘢噶，当时个。即系佢唔系咁容易告，咁咧就据闻咧就系呃你担保嘅，其实呃你担保就你拒绝就得噶啦，自签都唔好，因为咧佢即系最多系坐48个钟啦，佢一定要带你上庭，咁佢系冇办法嘅。一嗱，依家唔可以就系咁，佢就系一个人口讲就屈你嘅，得嘅咧，以前系时时咁做咧，就系因为冇即系嗰啲人都系蛊惑制。咁啊，真系咧三权合作嘅，啲裁判官都系有偏见嘅。咁对于啲蛊惑仔啊，嗰啲飞仔啊嗰类啦，咁其实冇乜同情心嘅，所以咧就好容易就钉咗佢噶啦，就俾佢告。咁而嗰啲人都系屈咗，俾人屈咗之后咧都系算嘅，因为佢哋个文化咁吓，即系自己唔好再算噶啦，即系你出得嚟行，即系要还啊嘛，系嘛？咁个沟场唔系咁，但一般人唔系啊嘛。系咪？就算系呢顽皮啲，喂大佬，你咁样，我实同你打官司啦。而且呢件事泛民一定会即系出人去帮手啦，系咪？跟足法律程序啦，仲可以上诉噶嘛，俾佢告入咗，系咪？所以你谂到呢度咧，啲差人好律政事好唔会轻易真系告，因为即系你系去喺度勾污咧，就告你，甚至勾污个过程有多少夸张行为啊咁样。就话你公众扰乱公众安宁，咁呢个你知扰乱公众安宁，其实都几有争议性嘅嘢，唔可以咁容易话过入嘅。如果话过入，即系将个标准降到好低咧，喺街度嗌大声嗌两句都可以系当你扰乱公众安宁啦，咁就真系警察国家噶啦。暂时我哋嘅司法制度嗰个司法文化嗰个传统发展落嚟咧，就唔系咁，系越嚟越松，因为进步国家大有都系咁松噶，大哥都系。有机会都系俾啲公民发泄下，喺个街度嗌下交啊，掟下嘢咁咁噶，踢完场波就可以咯。咁呢啲都系其实一种宣泄嚟嘅，社会系一种宣泄嚟。咁咧，佢哋当有愚蠢啦，香港人唔惯啦，香港人就唔系好惯。咁啊，当权嗰啲更加惊啫嘛，所以就唔会俾你咁多宣泄途径嘅。亦都所以咧，你话佢告得佢会告嘅，但系你到你话要告咧，你又好困难。咁啊，呢几晚拉咗嗰啲咧，似乎都冇乜声气话告啊，冇一个话告。咁多数都系可能系自坑保啦、担保啦、自签啦，自签即系唔使俾钱啦。咁连钱都唔使带，你坚持唔保咧，佢就要呓你保，咁就签个名就算啦。咁最多就下次踢保啦。如果你准备继续出嚟勾嘅话，就担保走人啦。如果唔系，唔好意思，我系都唔走。咁咧有得100几人系咁咧， 咁佢又系四十八小时带你过庭，你带你过庭成成 team 人带你噶嘛，又要准备文件又剩噶嘛，系咪？然后你又同个官讲话俾人打，诶、哎，仲有如果你系真系俾人打过咧，坚持要验伤，坚持要验伤，就算冇律师喺度，你坚持，咁咧佢大多数佢都系要俾你嘅，系即系中间嘅过程，咁啊验咗伤咧就攞翻个报告啊之类，系咪？有你冇你就多一啲嘢，就时时都话要投诉佢咁嗱。总之就系烦佢啦，取而不取难。咁佢就多数为算，咁其实我计我话好公平讲，都系应该算，吓、啊、都系应该算，有咩咁大件事咧？系咪？即系已经剥咗人几嘢啦？拉人嗰阵都系好粗暴嘅行为啦，佢系冒咗险嘅。其实呢个人系咪先？咁你咩事啫？为民主嘛，系嘛？唔系下下都即系喺专政嘅角度嗰、那个立场去谂嘢噶嘛？我哋系嘛？咁啊，我又唔系鼓励，但系我即系分析个法例，即系嗰个客观条件就系、是。一个都未话有人俾人告，咁琴晚拉咗几廿人，好似吓，咁啊，咁又如何咧？吓、啊，清场嗰日拉咗成百人嘅，咁结果有几多个可以真系落到差除告咧？系咪？搞七月二号511个咁，都一个都未告，系咪？咁啊，你话慢慢告，慢慢自算啦，系咪？即系我哋喺度进化紧噶嘛，即系革命成功之后，呢啲嘢仲会有人攞嚟讲咩？调转头啊，有啲咁嘅记录啊，简直系一生嘅光荣啦！好，讲住咁多先。拜拜。 好。